Book 2 32 32 32 في المطعم 4 在餐馆 4 在餐馆 4 واحد بطاطس مقلية مع الكاتشب 一份炸薯条加番茄酱。 一份炸薯条加番茄酱。 واثنان مع المايونيز。 再要两份加蛋黄酱的。 再要两份加蛋黄酱的。 وثلاثة سجق محمر مع الخردل المستردة。 三份加芥末的油煎香肠。 三份加芥末的油煎香肠。 ماذا عندكم من خضروات؟ 您有什么蔬菜？ 您有什么蔬菜？ عندكم فاصوليا؟ 您有扁豆吗？ 您有扁豆吗？ عندكم قرنبيط؟ 您有花菜吗？ 您有花菜吗？ أحب أكل الذرة. 我喜欢吃玉米。 我喜欢吃玉米。 أحب أكل الخيار. 我喜欢吃黄瓜。 我喜欢吃黄瓜。 أحب أكل الطماطم. 我喜欢吃西红柿。 我喜欢吃西红柿。 أتحب أيضا أكل الكراث؟ 您也喜欢吃葱吗？ 您也喜欢吃葱吗？ أتحب أيضا أكل مخلل الملفوف؟ 您也喜欢吃酸菜吗？ 您也喜欢吃酸菜吗？ أتحب أيضا أكل العدس؟ 您也喜欢吃小扁豆吗？ 您也喜欢吃小扁豆吗？ أتحب أيضا أكل الجزر؟ 你也喜欢吃胡萝卜吗？ 您也喜欢吃胡萝卜吗？ أتحب أيضا أكل البروكولي؟ 你也喜欢吃绿花菜吗？ 您也喜欢吃绿花菜吗？ أتحب أيضا أكل الفلفل الحلو؟ 你也喜欢吃辣椒吗？ 您也喜欢吃辣椒吗？ لا أحب البصل. 我不喜欢吃洋葱。 我不喜欢吃洋葱。 لا أحب الزيتون. 我不喜欢吃橄榄。 我不喜欢吃橄榄。 لا أحب الفطر. 我不喜欢吃蘑菇。 我不喜欢吃蘑菇。